八袋就相当于八斤的鲜牛肉弄出来的酱牛腱子肉。 对，八袋给您做好了啊，算人工什么算好，人家在市场上买这堆八袋得600多块钱。 600多块钱啊。 但是今天所有的北广购物听众咱们吃着是多少钱呢？299块钱。 299。 299块钱买鲜牛肉你都买不下来。 真的是，而且这个农副产品啊，它这个价格就是挺 透明 的，咱们在节目里边一说，其实咱们的听众朋友们、会员朋友们都能有一个心里有谱。 对，这里装的不是什么乱七八糟，放了多少淀粉，这个那个，这是整块的牛肉在里边。然后你觉得值了吧？ 啊， 对吧？然后今儿再送您四两一袋的老汤牛肉，香辣味。 老汤牛肉 送您四袋。 嚯， 又是4斤呢， 那等于说这一个组合光这个原材料就得用12斤的鲜牛肉。 鲜牛肉，对啊， 哇， 12斤鲜牛肉这样煮出来，所以今天依然是299，你在市场你买鲜牛肉都买不来，何况你还给您做好了这种老汤的香辣的酱牛腱的酱味儿，今儿在北广购物大家逮着了， 真是 赶上了， 真是抄着了就。 对，抓紧时间打电话， 抓紧时间打电话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这个机会不是每天都有， 当 然，而且这个价格不是每天都能买到这么好的牛腱子肉，这么好的老汤牛肉，抓紧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有些朋友呢可能喜欢吃清真食品，会问咱这酱牛肉是不是清真的呀？我告诉您，无论是这个老汤的还是这个酱牛腱子都是清真的。 我刚才看了，人在外边这个袋上啊有这个清真的标识。 对，对吧？这个吃起来更踏实，更放心。 确实是，而且呢，很多的人啊说这个，你们刚才说那个牛肉那么好，我自己在家也能酱。我告诉您，您酱不出人家那个味儿来。 真是。 为什么？人家用的是这个传统的鲁菜的这种酱料。 对。 而且呢，酱出来的就是那种这个酱有那个鲜香的那种味儿， 酱香味儿 ，而且还能保持这个牛肉里边。咱们说平常说在外面吃说这个酱牛肉啊有点柴，不会，人这个肉好，而且呢人这手艺好，就把那个肉的那个肉汁儿直接给你锁到里边了。 对， 所以一口咬下去以后那个味道啊真是，哎呀， 这个 形容不出来。 我们俩特别有感触，因为刚吃完哈，昨天就在吃这个东西。真的，你平时买那酱牛肉啊，觉得肉丝儿啊酱不好就糙， 对， 塞牙还没有味儿，柴的跟柴火似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家不知道，真的是因为牛肉也好，工艺技术也好，所以出来这个牛肉呢，我跟你说，没牙啊，你都能免吧免吧。啊，当然这个夸张一点啊，但是那个肉确实非常鲜嫩。 对， 只要有牙口啊， 只要有牙口， 您能咬得动豆腐，基本上这就能吃。 确实是，而且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好的制作工艺，好的酱，而且还用的是牛腱子，好的牛的部位嘛，还有这个鲁西黄牛的这个 牛肘 的肉质。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聚华牌的酱牛腱子肉，其实在生活当中您去外边应酬也好，自己在家里边喝两盅也好，什么的和宴请朋友也好，各种地方您说自己酱特麻烦，去外边买又贵， 对， 没事，就拿出来这一袋没问题，这个各种的这个场合都能够适用。 对，您说煮碗牛肉面，对吧？您自己拿一包，一包都用不了，您分两包煮，全家人都能享受，对吧？啊，您说晚上我来盅小酒，来一个硬菜，自己回家再炖肉，那哪来得及呀？对吧？那您自己切两片牛腱子往那儿一放， 是 啊，或者您汤了热着吃，牛腱子热着吃也很香，对吧？ 真的是 很好吃。或者您老汤香辣牛肉，您是自己这个拌面吃也好，是烩一碗牛肉汤拌米饭，哎呦，这个太好吃了，对吧？ 真的是。别馋咱们听众了， 说赶紧打电话， 赶紧打电话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主要是什么？人家用的这个所有的配料都给您写上了， 对， 而且用的确实是这个鲁西的好的牛腱子肉， 对， 用的是好的牛肉给您做的这个老汤的牛肉，咱们看着这个聚华的品牌也是当地的这个山东的这个 响当当的 老品牌，所以说吃着放心，吃着安心，而且吃到美味，吃到健康。更主要的是什么？今天这个价格299块钱，您今天能带到八袋的这个聚华牌的酱牛腱子肉，还给您送这四袋的老汤牛肉，今天只要299块钱，所以抓紧这个机会，咱过日子不是就是过着一个省心 实惠， 过着一个实惠吗？400-015-5151，拿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府，验货之后您再付款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